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把世界线的大致情况向楼影复述了一遍。楼影颔首。 你有想法了吗？ 先生，你觉得为什么楚子陵只是拿出了一块玉佩，南疆朝中就会有臣子支持他做皇子？因为他活捉了石庭云，镇杀了石惊鸿，他说自己是皇子便马上有人信了，并且站出来大力支持。 楼隐自是明白他的意思。 楚子陵他事前便联络好了这些人。 那些南疆臣子的小算盘打得自是不差，先隐瞒下楚子陵的身份，秘而不宣。若他真是皇子，携巨功而返，这些臣子就顺水推舟出言支持他，便是拥军之臣，能获得不小的好处。若他未能攻城死在半途，这些臣子也不损失什么，只当是死了一个密探也无甚可惜的。哼，楚子陵这生意可是正正好做到他们心坎里去。 说着他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。 哼，石庭云还记得那几个常来楚子陵帐中的肱骨之臣的名字呢？ 在石庭云的记忆中，有三个人颇受上位后的楚子陵礼遇：常年在镇南关与北府军对峙的帕沙将军，是主将铁木尔帐中的一名副将；将军吴宜春，一直驻守在镇南关西北侧的骑兵军将军，不担负什么作战任务，主要负责军粮运输；一名姓金的文臣，按他们朝中的官职来衡量，该是从二品，与帕沙是联军，没什么功绩，到40岁仍是庸庸碌碌。当然了，这都是他们升职前的职位。自从楚子陵上位之后，他们便飞黄腾达，以他们先前这点本事，除非祖坟冒烟，否则基本没什么指望。看完池小池坐下的笔记，楼隐了然。 他选人选得很准，都是有点实权和人脉，却还想要继续往上爬的人。 在普遍意义上，楚子陵的出身确实不算多么光彩，因此为了自己能走得顺畅些，他得提前为自己把路铺平。然而他偏偏遇见了池小池这么一台突突突的地钻。楼隐又说， 知道楚子陵真实身份的人应该不多。 是不多啊，没握着一把好扑克，谁愿意摔名牌啊？不过这样也挺好的。 所以你打算一直压着楚子陵，叫他没有机会？ 哪能呢，我可得好好捧着他。 他望着天际自言自语。 说起来，我的信前日便到了。楚子陵寄出的那封信，算一算也该到了。 若以南疆一贯的排兵速度计算，最快后日，最慢七日后，定远城便会遭受一小股南疆军队袭扰。这是楚子陵一贯的行事作风，绝不会尽信于人。哪怕是从石庭云这里得到消息，也会先派兵试探定远城中的状况。他与石庭云一样了解守定远城的温飞如，他有一般的南疆血统，生活在边境处，却被入侵的南疆人杀了父母。此人勇武过人，性情暴躁，每战必倾出杀敌。若是他当真受伤，面对此等稀少的兵力，又极大可能会派座下某位小将出战。 明面上是表示蔑视，实际上是以交掩虚。若池小池没有料错，楚子林会去信嘱咐与他联络的人。若是温飞如亲自出来迎战，那便是他伤得不重，千万莫要应战白费军力。若是温飞如坐下守将来战，那便要斟酌了再战。温飞如很可能不在城中，同在定远城中的张督军智谋不错，有些难对付。但若是派一小将来战，则万物错失良机，说明城中主事者仍是温飞如，那便调军来战，非为夺城，而是务必要将温飞如擒杀，斩去石金红一条臂膀。楚子林这样安排还有一层妙用，他能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温飞如的性情知道的人有不少，不难根据他应敌的举措做出如上推断。至于温飞如将军受伤的讯息是如何为南疆人所知的，大可以推到那些细作头上去啊，怎么怀疑也轮不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楚子林身上去。但楚子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隔着千里之外谋算的还有一个池小池。石金红何等人物，自家儿子一封书信寄去，不需详说，他便能猜个十之八九，定会有妥善的应对之法的。自小石金红便交给石听云，打仗既要知道如何赢，也要知道如何输。这一场胜仗算是他白送给南疆的见面礼。看池小池出神，娄英索性停止了猜测，手握着书望着他，心里眼里都柔和得要命。池小池把接下来的计划酝酿个大概，看看时间，觉得自己与自家先生待的时间有些长，该出去放个风了。于是他招呼了一声： 先生，我走了啊。 池小池挑帘欲下马车时，娄英突然在他背后问道： 你真的输了？ 什么？ 娄隐注视着他。 27下。 池小池明白过来他指什么后，一摊手道： 嘿，瞎说的，他自己又不会数。你能听到了吗？ 系统的部分功能恢复了，但只能听见你那边的声音，说不了话，也没法看到世界线。 池小池嗯了一声，跳下马车后心里却有些古怪。楼哥问这种事情干什么？他自觉主动地否定了最合理的那个可能性，拍马向队伍更后方行去。送走池小池，楼隐继续在佛手的清香里看书。实际上他在翻阅世界线寻找线索。世界线的读取功能已在半个时辰前恢复，娄隐只是很想听池小池守在他身边认认真真地为他讲故事而已。他在推想池小池下一步可能的行动目标。沉思半晌，他低头看向手中握着的兵法，自言自语道： 鸽子。 不知是否是巧合，数秒过后他耳畔传来池小池的问话声： 鸽笼带了吗？ 楚子林的回话随之而至： 都带了，全都是将军府里挑出的好鸽子，最差也是去南疆送过几十次信的，公子请放心。 娄隐笑微微地翻过了一页书，默然不语。当夜全军在白丘驻扎，埋锅造饭。他们本就是随粮队出发，伙食自然不坏，晚上的饭食有熟米，还有烤鸡。但饭熟之时，颜渊衡踌躇几度，下了极大的决心，才以自认为最自然而不造作的姿态坐到石庭云身边，跟他等着同一只鸡熟。池小池在末世啃过馒头，在野外用个饭自是乐得逍遥。他翻着铁架上滋滋冒油的烤鸡问颜渊衡： 会不舒服吗？ 我上过战场，有次接连三日只喝一马的水。 他是说第一次上镇南关驰援的时候。池小池撕了一只烤得表皮脆焦的鸡腿给他， 颜渊衡拿在手中并不张口，目光微微下移，注意到他腰间悬挂着的一枚锦囊，皱起眉来问道， 此物是以前没见到你戴过。 池小池低头看了看， 哦，临行前袁昭赠的。 说是颜渊昭赠送，实际上是他的侧妃缝制的。六皇子侧妃也是个奇女子，闺名锦柔，16岁时得知自己要配六皇子，领旨谢恩后痛哭了一天一夜，外人都以为是喜极而泣或是不舍出嫁，但她同为贵门的同龄小姐妹们却很是理解，纷纷前去安慰。用颜渊昭的混账话来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死了，她一出嫁便要守寡呢。 你若是真死了，她会笑的。 颜渊昭的回应就是一脚，他委屈道， 与我结亲就这么不情愿吗？ 石庭云瞄了一眼围绕在他身侧的莺莺燕燕道， 你能从花楼里出去再说这话吗？